高大浓密的一棵大槐树，树下刘云双手持着重剑艳影，正对着大槐树的树身没有动。海无量背身紧贴在大槐树的树身上也没有动。场面就定格在这样的一个瞬间，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没有人知道。双方的距离已经很近，角色如果有呼吸的话，在这宁静的丛林当中或许对方都听得见。海无量背靠着大槐树，轻轻的轻轻的蹲下了身。此时别说偷袭了，甚至从树的左右绕处正对对手都很难。对手卢汉文的反应极快，出手极快，已经守死了这两个方位，伸头斩头，伸手砍手，伸脚跺脚。场面不动，但两人的思考可没停过。方瑞的视角一直在闪烁着，在观察着前方的一切，寻找着借助大树掩护可以悄然脱身的手段。有点难，方瑞觉得，不过眼下没有更好的选择，这点难度总比直接从左或从右直接冲出要便宜些，那样冲铁定会陷入被对手抢得先手的被动。于是方瑞开始行动。第一步，海无量蹲下了身，然后轻轻转身180度，再然后一步一步缓缓向后退去。方瑞没选择可能会更迅速的翻滚，这个时候他不敢让自己的视角有丝毫偏转，他要密切监视他的眼前。左边右边都没有动静，对方在等什么方瑞也不知道，但他既已下好决定，自然要坚定地执行下去。海无量继续退。结果就在这时，槐树背后终于有人影闪出，不停地闪出。刘云一下子冲出来了6个。剑影步，只能是剑影步。6个剑影，卢汉文控制得极好，方瑞竟然一时间没办法分辨出其中的真身。无法再退，只身正面作战。好在方瑞有让海无量背身退走，他的视角一直锁定这一方向，他至于没有仓促。地雷阵，海无量的双掌拍向了地面，6个剑影都会被他这一击给波及到，他想借此找出真身。结果6道剑影却是齐齐跳起，躲避着地壳传来的念气攻击。银光落阵，6把剑仿佛织成了剑阵一般齐齐杀至，银光纷纷扬扬。海无量不躲，朝着其中一个就撞了上去。 他看出来了吗？ 潘林大叫。恐怕没有，李一博回道。他想多说两句的，但是根本没有时间。6个流云的6把剑在此时齐改方向，同时指向了撞出的海无量。6把剑中5把是假，但海无量若还是这样蛮横的硬闯，势必还6箭齐中，那就无所谓哪把是真的了，肯定会中。银光落刃那也是有击倒判定的，虽然可以用兽身操作来化解，但是以卢汉文的反应和操作，继续攻势完全不难。气波盾，海无量一挥掌，一道闪着念气波纹的气波盾被推了出。 这 潘林看不懂了，气波盾不是念气罩，不能全方位的护卫住攻击，此时6把重剑击下，这气波盾顶多架住2箭而已。 高明啊！ 李一博这个时候却看懂了，叫了出来。可是紧张的战局依然没给他解释的机会。 中！ 银光落刃攻击的阵地波扩散开去了，即使是剑影的幻影攻击也同样会制造出这样的幻影的效果，但是海无量的身子却已朝着一方斜翻出去，很显然他到底是中了真身的那一剑。但是翻出的海无量却又立即拍出一掌气波弹，朝着其中一个流云的面门打去。真身吗？真身。海无量吃了这一击后，立即从自己受力的方向上判断出了6道流云剑影哪个是真身。 六道剑影随便乱撞一个，撞中真身的几率也不高。不过卢汉文随即调转了所有剑影，改变攻势，可见海无量之前撞的那个并不是真身。再然后，气波盾虽然只能挡住两剑，但这两剑却是方睿觉得如果有真身攻击的话难以应对的两剑。事实这两剑也非真身攻击，那么真身可能的来世就是只剩三剑。比较难应付的三种来向，方睿已经强行化解，这三处的攻击他又有心理准备，所以最终局面就被他这样一层一层的破开了。李一博也耍了一通快嘴皮子，抓紧时间趁这功夫把这一瞬间方睿的应对思路给解释了一番。 太厉害了， 潘离惊叹道，这么一个瞬间却有这么细密的逻辑思考，不愧是荣耀顶尖高手，这荣耀水准就是高。方睿通过这么一系列的应对，终于是让角色化开了被动。气刃，海无量偷偷搓了个气刃出去，只是迷雾之中这技能的飞行轨迹也变清晰，令方睿有些懊恼。 前辈，我说过了，我的眼神很好的。 卢汉文看得清楚，轻轻松松操作流云让开，继续攻击。 好的，我会记住， 方睿回着。海无量又退了几步，换是以往，方睿这时肯定要利用周围树木朝后一躲，然后或左或右的来一个突袭，可是现在对方卢汉文这眼力和反应真是相当厉害，躲到树后有多狼狈方睿之前已经经历一次了，这种挑战对手眼力和反应的打法对卢汉文没用。眼下情况对自己有些不利，方睿清楚得很。在这样一幅图中，卢汉文的眼力和反应是相当犀利的武器，而这两样武器恰恰也是应对偷袭最有利的。真正到了攻击命中才察觉到偷袭的情况还是极少的，大多数情况下偷袭就是攻敌一个措手不及。但荣耀比赛毕竟不是大军对垒，尤其单挑中，个人就控制好自己的角色就是全部了，这要是能在偷袭时反应急速地应对过来，那偷袭的作用也就意义不大了。不过方睿这时惦记什么偷袭，那都有些想多了。眼下卢汉文粘得他极紧，两方这已是陷入正面强打的节奏，这可不是方睿这个猥琐流大师的作风，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而卢汉文别看还未成年，那可是在蓝雨战队中担任攻坚手的，是一等一的正面强打高手，再加上性格又是积极乐观向前，这种正面对抗他最来劲儿了。 前辈看剑， 卢汉文这剑砍下的时候还有消息在频道里吆喝着。最初的时候曾有人有些担忧，照这节奏下去，这孩子不会也变成黄少天那样一边打一边喋喋不休吧。但是两年下来大家也看明白了，这孩子有时候吆喝两句，那纯粹就是精力旺盛无处发泄，手速憋着难受，所以投放到打字上，这看起来也是一种收放不能自如的现象。但这孩子似乎精力无穷无尽，这样有些浪费的使用却也没有出现过问题，久了大家也就不计较这个问题了。烟影沉闷的剑锋响动着，迷雾都被它带动起来，随着剑势滚滚翻翻，时浓时淡的居然有着变化。方睿渐渐被压制住了，这种打法他确实不占优势，而他惯于利用的地形条件却因为卢汉文的眼力和反应却也不方便利用了。 小鬼不要太嚣张啊， 方睿却还在嘴硬着。 前辈多多指教， 卢汉文这话却也不知是真心的还是在讥讽。 好小子，必须给你上一课， 方睿叫道。海无量突然身形一偏，一拳挥出，螺旋念气杀，轰，距离太近，这一招卢汉文还真没躲过。但问题是方睿为了这一击，他的海无量也没闪流云的一记迎风一刀斩。海无量这边是泛滥的血花，流云那边是卷身劲气，观众目瞪口呆。这就是方睿要给卢汉文上的课？这是什么？这不就是硬碰硬蛮干吗？ 职业比赛中不乏交换，但大家都是在谨慎的计算中交换，这换的不仅仅是生命，更重要的是借交换创造出更好的攻击机会。可眼下海无量的这一次硬碰呢，那就是纯粹的你打我一拳，我抽你一掌式的交换了，然后局势没啥改变，之前怎么打接下来继续那样打，太没技术含量了，果然就会猥琐呀，现场嘘声阵阵。被螺旋念气杀冲开的刘云已经再度冲上了，海无量呢，因为中了迎风一刀斩，有一定时间的僵直，还不能马上做出应对。这就是大家认为他这一交换很没技术含量的缘由了。若是真能趁着这一击双方崩开，然后海无量跑路开始方瑞擅长的猥琐的话，那也算交换的有意义了。但现在挨了一记迎风一刀斩，这一交换可能存在的意义全被斩断了。三段斩，刘云这边施展技能加速贴近，重剑的三段斩剑势虎虎生威，方瑞的海无量那几乎是到最后一瞬间才从僵直中恢复。翻滚，海无量立即在地上一个跟头避过了三段斩的第三段斩击。落英式，卢汉文攻势极快，刘云跟着一剑就朝翻跟头的海无量压下。倒地，落英式的强制倒地判定极强，海无量顿时躺得平平的。落凤斩，这个时常接升龙斩后的技能，卢汉文平地操作施展，刘云一个潇洒的拧身，剑尖触地化弧扫起，卷过半空落下，轰，一股澎湃之极的气劲却直接轰上了刘云的面门。念龙波，澎湃的气劲直接将刘云推起，最终狠狠地撞到了身后一棵大树上。怎么会？卢汉文惊讶。落英是因为是强制倒地的判定，所以不可能用瘦身操作来化解，所以海无量没可能这么快就完成一个念龙波的吟唱。难道刚才那个落英是没中？卢汉文回忆着那一瞬间操作的手感，回忆着之前海无量该有的生命。不过更多的人，比如转播中的潘林和李一博，却已经看出来了。 妈的好卑鄙啊，居然躺地假装中招，这种事儿我从来没有见过。 现场一通议论和谴责。